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在武侠小说或者电视剧里头，镖局这个行业恐怕出现的机会特别多。古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游客们一路艰辛不说，还很不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镖局这个行业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最早的时候，镖局被叫做镖行，说白了就是受人钱财替人免灾的行当，凭借着过人的武功，专门给别人保护财物或者人身安全的机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镖局承担的工作也是越来越广泛，除了私家财物，就连地方官员上缴的饷银也得靠这镖局来押运。再加上镖局在各地都有联系或者设有分号，所以生意上的一些汇款业务也由镖局来承担。再往后，什么看家护院呢，保护商号票号，这些个差事啊，就都找上门了。当年北洋政府大臣李鸿章的豪宅，就是由中国十大镖局之一的会友镖局派人保护的。镖局虽然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消失了，但它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存活了500年之久。打今天起，我就在这儿和您聊聊这个神秘的行业——镖局。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一说到镖局，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那些个身材魁梧，一脸横肉，一脸连毛胡子，一巴掌宽护心毛，再加上武艺非凡的镖师。而且像他们这样靠功夫谋生的人呢，一般都会让人把这帮人和那些飞檐走壁的侠客、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联系到一块儿。不过在镖局里工作的这些镖师们，可还真和那些江洋大盗有本质区别，或者说呀，这两种人根本就是死对头。您想啊，江洋大盗靠的就是抢东西过活，而镖师的工作呢，就是保护这些财物，能是一个工作性质吗？不过大家容易把镖师和这些江洋大盗混为一谈，那也是因为啊，他们都是练家子出身。因为在古时候，一般习武的人都是出自寺院、道观或者是武官，要不然就是习武世家，保不齐啊，他们就是出自同一个师傅，是同门师兄弟。准确地说，他们和这些大盗是朋友，但不是同伙。一般这镖局出趟活，要是半道上碰见强盗了，互相一对行话，人家呢也就不抢了， 估计也和这个有关系。好歹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互相得留个面子呀。镖师们不光和这些江洋大盗有着联系，和朝廷里的政府官员走得也很近，所以还有很多人把他们误认为是朝廷里的职能部事，其实啊，他们也不是。早先的镖局里有这么一项押黄杠的业务，就是帮着朝廷押送税银。按理说朝廷税银事关重大，这项工作本应该由朝廷的军队押送，可是在清朝末年那会儿，时局动荡，江湖上的那些侠客呀，都把眼睛盯在这些税银上，万一要是这个黄杠在半道上被人劫了，这官员脑袋就得搬家，就连出事的地方官员都得跟着吃挂了。所以这可不是一个美差，不过朝廷下达的任务不接也不行啊，可总得想个法子呀。于是这些政府部门的人就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分批分期的交给镖局，让他们去护送到京城，这报酬呢是税银的5%。您算算啊，咱就按每回护送100万两银子来算，这一趟活下来能拿到50000两雪花银，这数目可不小了。而且接了黄杠业务，这押运的镖师还都会被封个8-9品的武官虚衔，方便万一碰到强盗了，可以调动附近的驻军帮忙解围呀。所以这种名利双收的买卖可成了当时镖局最热衷的事业了。这种黑白两道通吃的镖局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人来组成的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其实说到镖局，他们最初就是民间习武的那些个人自己组成一个保卫机构。早先的政府部门要是有什么长途运送的差事，人家会有军队给护送，可是到了普通商人这儿，就没人干这差事了，这才给这些个习武之人制造了创业机会。您想啊，这习武之人一般来说呀，都打抱不平，这路上要是碰到有个强盗劫人家商人或者劫游客东西，肯定二话不说挺身而出帮人家解了围呀。这还不算完，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呀，直接给这些商人或者游客呀安全送到目的地，然后调转头来自己再回来办自己的事儿。时间长了，有人就觉得这是一商机呀，不光能够行侠仗义，还可以收取费用啊。慢慢的，这种无偿的行为就变成了有偿的了。像这种民间的自由组合，大概其可以归成3种。这头一种呢，得说是自由爱好式的，一般都是几个习武的兄弟们组成一个小团体，就像这文人搞这文学社一样啊，为的是切磋武艺，相互提高。像这样的镖局一般都会是以友情为重，镖师们都有发言权，这等级上划分也不很明显，大伙的人际关系啊也都比较平等。其次一种呢，就是武术世家了，这里边的镖师啊都有血缘关系，所以走镖的时候要是遇到了情况，那都是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劲头。最后这一种也算是那些退伍老兵了，这些个人回到家以后，除了一身好武艺之外，连点谋生的技能都不会，只能是凑在一起利用自己的特长开个镖局。这种镖局成员的凝聚力就是一个字儿：义。您想啊，当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生死与共，这镖路上当然也得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了。随着镖局这个行当在社会上的认知度越来越广，找上门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多。时间久了，他们就从一个总号分支出来，开了好多分号，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的总店分店这概念。人数呢，也从早先的几个人变成了几百人上千人，而且这业务范围是越来越广。有的大型镖局业务范畴能多达半个中国， 您可别小瞧这么一个镖局啊，管理着几千号人，要是搁到现在，不是一上市公司也得是一大型企业。所以在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里边，人员安排也是相当讲究的。再者说，这镖局和镖局之间也会相互竞争，相互比较啊。您的镖局有严格的编制，而且管理的井然有序，这才能让那些豪商巨贾或者达官显贵对您有信心，还能让镖局在江湖上留下好名声。他们也讲究品牌效应。镖局从一个自发式的机构慢慢的演变成了国家合法的企业，像那样的企业，他们的工作人员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编制呢？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在大型镖局的编制里头，头一位的得是镖局当家人。这种人讲的是人面广，关系好，有钱有势，能打出旗号来。说白了，就是甭管黑道人物还是绿林好汉，谁也不敢招惹。万一出了事儿了，还有本事能摆平了官府，镖被劫了，赔得起银子。其次呢，就是总镖头，通常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江湖人物。不是本身武艺惊人，就是退休的名捕之流。在总镖头下边就是镖头和镖师，他们负责的主要工作就是护镖了，不但要熟知陆上功夫和水上功夫，而且像什么刀枪剑戟呀、斧钺钩叉、拐子流星、鞭锏锤抓、躺棍槊棒，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分水刃的、甩得出去的、收得回来的，这十八般兵器您得样样精通。除此之外啊，镖头和镖师还必须得懂得江湖上的规矩和春典，就是所谓的行话呀。万一碰上劫镖的绿林人物了，得和他们打交道。除了这几个人员安排以外，还会有大掌柜、烫子手和管理杂物的伙计跟厨子。您可别小瞧这几个人物，他们的工作重要性可不亚于那些强悍的镖师。首先是这大掌柜，讲的是眼明心细、算盘精，看货不走眼，估价不离谱，上下里外该打点的绝少不了，不该开销的绝不浪费。然后是这个烫子手，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在走镖的时候喝道开路的。您琢磨，这走镖的时候一队人马不能蔫不出溜的不吱声啊，您得一路走，一路上包自家性命，请江湖朋友给借个道。这一喊呢，不光让人家知道您是干嘛的，也会展现出自己的威风和气势。最后就是这伙计和厨子了，他们不仅是镖局中上上下下处理杂物或者是外出护镖不可缺少的帮手，有时候还得扮演着为镖局搞好对外关系、锦上添花的角色。我这么说您可能不大理解，咱举个例子，金庸写的那部小说《笑傲江湖》里，林家开设的福威镖局就聘请了一位手艺不凡的厨师啊。在宴请福州城里的那些达官贵人或者江湖朋友的时候，美食当前，两下子一拉拢，这和镖局的友好关系往往就打点好了。可见呢，他们的绿叶效果还真是不能缺少的。刚才咱们说的是大型镖局的编制，要是一般小型的镖局，其实人员编制也没有这么复杂，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就是股东、掌柜的、伙计跟徒弟这几个部分组成，编制少，机构小，相对来讲找上门的生意 也就会少一些。无论是做什么生意，都得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才能逐渐兴盛起来。镖局这行那也不例外，他们又是如何壮大自己的队伍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早先在镖局刚刚兴起的时候，也不像咱们现在啊电视剧里常看见的那样，浩浩荡荡的一路人马，押送着一车车的货物或者钱财。其实最早啊，他们也就是三两个人，在一些商业聚集地呀、或者旅店里边等生意，一般都是推着一辆小车，里边装着要用的兵器和生活用品，在车子上边插一面小旗儿，有点类似于这商店的幌子，招揽客人。等接到生意之后，他们就推着小车送上一程，而且呢，这段路程也不会太长。每个驿站呢，或者闹市区都会有镖局，所以有点像接力赛的性质。慢慢的，随着其他行业的兴盛，镖局的生意也就越做越火了。运送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运送的路程也是越来越长。从原来的接力赛到后来的全程护送，从几个人发展到一个团队，再加上后来有了营业执照了，朝廷也都非常看好他们这帮自发式的武装队伍。据说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北京冠氏著名的家族是镖局李家，就曾经走过一趟特殊的护驾镖。当时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身边啊连个护卫的军队都没有。对于这个李家镖局的名声，慈禧太后在入宫之前就早有耳闻了，还知道李家的罗轿乘坐起来十分舒坦呐，所以就在途经冠氏的时候找到他们来救援。李家一听，好家伙，慈禧太后上门找我们做生意来了，赶紧找几块黄绸子，把这两乘罗轿给我围起来，献给慈禧太后，为老佛爷保驾护航，直奔太原。后来慈禧太后由西安返京之后，念他们献轿护驾有功，不但让李家受了皇封，还给了一大笔的赏钱。而且在这之后，每年过节，这李家都会赶上马车，挂起黄旗子，进宫献礼，顺带手的领赏钱。像他们这个排场，一路上招摇过市，还让慈禧老佛爷给他们做了个形象代言人，那名声传的就更响了。在整个镖局的行当里头，还落了一个御前镖户的美誉。从人员编制到在外名声，镖局这行当都是越做越好，活多了，赏钱自然也就会多。当家的每次收完赏钱之后，都会先减去这次走镖所用的基本开销，然后再把剩下的钱按照每个人的分工不同发放下来。所以这些镖师啊，从早先的挣钱糊口，一个个到后来都成了名利双收了。而且镖局越大，每个镖师的福利待遇就会越好。从一个行业的诞生到这个行业的兴盛，必然会赢得很多人的青睐，无论是不是武林中人，都会借着这个机会捞上一笔。因此在镖局这个行当里，慢慢也出现了一些编外镖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每晚阿龙在这等着你。眼看着镖局的行当是越来越火爆了，想参与进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除了那些正统的镖局以外，很多社会上的小流氓啊、小地痞呀、也都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只会点三脚猫的功夫，就能找上一间门脸，挂上一块镖局的招牌，再攒几个人支个镖局的摊子。当时老百姓啊，都管这些人叫留外镖局，说白了就是蒙事儿的。像他们这种人呢，正规镖局的镖师可是从来不会跟他们打连连，怕坏了自己的名声。 不过既然他们能够勉强维持着自己的买卖，可见他们也有自己的客户群。您比如说妓院吧，他们就很需要这样的人来保护他们。像那些来妓院里寻衅滋事的，价钱谈不拢的，只要一动手，这老鸨子立马把保镖叫出来，拉到后院一顿暴揍。打的时候啊，他们还都特有经验，人不能打出外伤来，否则给自己找麻烦。真要是遇到那些武功比自个儿好的，这些人呢比谁都机灵，立马夸躺地下了装死儿，人家呢把气一撒也就走人了。说起这个镖局，它里边囊括的学问可大了去了，像这些黑白两道全都熟悉，是既不能招惹又得完成自己任务的工作，可不是看着那么简单。对于这些镖师，他们在走镖的时候会说哪些行话，都有哪些规矩，都有哪些忌讳，那可都是相当有讲究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李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手拉手，亲亲一家。我是六个民族，亲亲一家，就像百花园里盛开的花，红红石榴结籽儿抱在一起，人呀谁也离不开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海之道》，杨玉鹏作词，厉宇翔作曲，施鹏演唱。 谁能记得已经过了多久，水依然流，船客在走，有一千豪迈，一直沉在我们心头，怀念泛黄的诗，还有五彩的愁。时光飞走，再也不必守候，